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欢迎收听凤凰 U Radio 三地话新闻，我是韩胜伟。 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小磊。 今天是9月10号，是教师节。首先呢，祝老师们节日快乐。那么我觉得其实我们要感谢是老师给予我们很多精神食粮。除了精神食粮，我们说到精神食粮的话，其实平时啊我们也有精神食粮。在休闲的时候，我的精神食粮就是美剧、日剧，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境外剧，支撑着我的业余生活。 我也是，生活大爆炸。哎呦，说句实在话，我平常不是那么热衷于看剧，但是呢，我非常关心，就是看剧们他们到底是在看什么，并且看剧们的美剧迷们所谓的。他们这个为什么喜欢看？但是我最近好像听说，就是美剧迷们要有个事儿，可能得关心关心，就 是 说以后呢，这个境外剧，就刚才盛伟讲的什么美剧、韩剧、日剧，这个以后估计是没那么方便了，看起来。 对啊，周末不看《生活大爆炸》，我怎么过呀？ 现在很多这个网友啊，就比较关心一个政策方面的一个发布哈，但是很多人可能误读了，就是他会觉得这个是完全被，但是我们目前来。正视这个问题哈，先来看一下这政策说的是，对于视频网站进行管控呢，是这样的，在明年的，也就是2015年4月1号起，视频网站如果说想播境外剧的话呢，要和这个传统电视台一样，经过一个审批的程序，否则的是一律不能在网上播出的。那可能很多人就误读说啊，那可能是真的是完全禁掉了。 对，我看这个是说引进境外的影视剧必须要先取得发行许可证。 是， 就我想关键就是在于取得这个发行许可证有多难。如果说比较松的话都可以通过，那可能对现在可能这个差别也不大。那如果说这个控制收得很紧的话，那可能真的好多剧我们追不成了。 其实这个许可证我觉得一直都有。哎，我们小的时候看过成长的烦恼，我觉得其实儿时的记忆还是有的。而且我觉得这个许可证只是说它要求的是跟传统电视台一样，其实我相信央视它的很多译制片也是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它也是需要去有许可证的，只是说原来网站是要求自审自查，那现在可能加了一个这样的程序，很多人就误读说它是禁播了。 这样一个通知它是在上个星期发布的。然后呢，其实有几点我们可以一点一点来看。它现在这个通知它最主要的就是说，一个是刚才你们讲的这个许可证，它必须得拿到这个证才可以播。而且呢，它给了一个时间限制，就是说在2015年4月1号之后没有登记过的境外影视剧呢就不能放。还有一点呢，大家不要忽略，就是说网站你在购买这些境外剧的数量上它是得控制比例的。你在购买境外剧的这个数量的总数方面呢，你不能有超过3成都是境外剧。 对，播放的不能超过。 没错， 他这个是我看了一下，3成是指前一年你的这个国产电视剧是怎样的一个比例，比如100部，那转年的话呢，是按照前一年的这种国内电视剧的这种产量来去定，就是30%。那相当于我觉得我一直在想啊，那如果说他想提高外剧的比例，可以在前一年可以多放一些国产的电视剧。 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市场调节吧。我听说哈，这些视频网站现在的流量的大头还是国产剧的点播比较高。所以可能它本身就是国产剧的量占主流。那你本身没准现在就没有超过30%呢。可能这个数量至少目前来看对他们的限制不太大。 其实你说就一个看剧的人来说哈，我关心的就是说你现在有一个规定之后，我以后去哪看，我到底能看多少，就是我看剧方不方便的问题。就是其他那些政策可能我并不太关心，但是如果我们做这个，就是我记得我们有一次还聊过一个4月份的时候，当时不是几部美剧嘛，生活大爆炸，什么傲骨贤妻，类似的，就是几部在搜狐啊这些网站下线的时候，当时有一个非常大的讨论，就是说现在对于这些所谓的视频网站的规管就有一个紧箍咒那么个意思，就好像是越来越紧。就如果我们联系当时4月份的那个新闻的时候，可能会发现它有一个 个趋势，就是以前就说说几步下架就完了，现在呢它可能真的是规规矩矩都立出来了，以后呢你要怎么样一个执行法，可能是不是真的就要步上一个正轨。 嗯， 那说到背后的逻辑哈，咱们都有自己的猜测，我看到网上很多人立刻就在吐槽说不管你怎么限，他说就算你让我看不到境外剧你放心吧，我也不会去看脑残国产剧的我也不会去看神抗日剧的 对， 但是他这个逻辑哈，我们来今天也请教几位专家老师，那魏武辉老师我们今天是连线的第一位，他是上海交通大学媒体设计学院的老师，也是一位非常资深的新媒体的观察者。那么如果我们从联系这个四月份美剧下架，包括之前对一些所谓的视频盒子一些规管的这些举措来看，是不是能够发现一些幕后的规则制定的一些逻辑？那么紧接着，没错，那么紧接着呢，会对哪些行业或者哪些公司带来一些具体的什么样的影响？因为现在看到搜狐，也是出来回应说，其实刚才小磊说的影响不大，因为不是我们的最大头。 对， 但是有一些的网站呢，他们就觉得比较紧张，因为我们确实是看到搜狐，你虽然他这么说，但是他我记得在今年初的时候，张朝阳他自己还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就是说纸牌屋我们第二季要怎么怎么着。那当时下面好多好记者就问他，他中间很多涉及到中国的情节，你们会怎么样审查？他当时非常这个信誓旦旦、斩钉截铁说没有。但是当时这么说，你看现在不单单是审查这关先不用讨论了，直接把你拿下来，你以后播都没法播。 是， 好，那就这些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位专家魏武辉老师，听听他是怎么样解读。第一个问题就是啥，就是问他这个政策到底是遵循着一个什么样的逻辑来制定的。 嗯，好。 他这些逻辑是这样的，我曾经也确实碰到过有关部门的官员吧。跟我曾经吃饭的时候聊过，他问我这个有一些电视台提出说，我们现在所有的电视节目都是先审后播的。他提出说这个网络视频有很多节目，无论是电视剧还是所谓的网络的自制剧，还有网络现在也做了一些个人秀节目，都是先播后审的。我们确实也不太听说有什么成制度的这样的一种审查制度。那么电视台是先审后播的。那么他问我，你认为将来竞争是让这个网络视频也先审后播有操作性呢，还是让电视台先后审有操作性？不然的话，你总归要把这两块把它持平，如果不拉平的话，总归感觉上有那么一点不正当竞争，就是不平等竞争吧。那当时我听了这个问题，我从我自己当然我就觉得审查是不应该的，但是从中国的现实性角度来说，我也只能给他一个这样的答案，就是可能是网络视频先审后播可能是最具有操作性。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思考逻辑，就是说你必须要把所有搞视频的电视也是搞视频的，把它拉在从这个方面要拉在一个起跑线。当然我们必须要说他们其实还有很多地方是竞争是不平等的，还有电视台很多便利的。 就是在您看来，他是为了跟电视台可以有一个所谓的平等竞争，他才做这么一个政策的修改。 是这样的一种思考逻辑，但他不会这么说的。这个逻辑是这种做法其实有很多电视台是很乐见其成这样的制度的。 但是电视台现在我们看到还甚少引进这种美剧啊、韩剧啊、日剧啊，现在主要的渠道都是网络。您觉得就是这个政策出来之后，可能将来电视台引进方面它会大大的增多，会有这样的一个影响？ 其实你会看到现在比如说央视已经开始做生活大爆炸了。 只是央视而已嘛，其他地方台我们是看不到的嘛，是吧？ 地方台其实实际上是因为主要是成本的考量，成本不允许。因为这个电视台的特点是这样的，我买了一套美剧以后，我不可能出现一个点播嘛。我今天晚上7点钟播或者8点钟播，有比如说20万人看，然后过了这个点，就对于这个节目来说，它就没有再利用的可能性了啊。除非再过几年啊什么的，而且一般现在这种电视剧一般都会卖给你的，不会说是卖给你无限重播的权利的。尤其是当红的剧啊，特别好的剧，它会卖得非常贵。如果说你想无限播的话，那么这和网络视频就不一样。网络视频它是一种点播的形式，它可以不断的在这个节目上产生广告价值也好，什么价值也好。 是啊。 电视台做不到，所以呢，其实从成本的考量来说，他们不太会去干这个事。 看起来哈，就是对网站的这个影响是最大的，但是怎么感觉他们其实出来回应的时候也显得还挺是云淡风轻的，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其实之前美剧几部下架的时候，当时搜狐他们就说，其实现在看美剧的人还是占我们这个收视人群的少数。但是其实是不是呢，就是说它对于这个格局的影响啊，就将来这个国内网站它的这个各种剧的分布，它会带来一些什么直接的影响？ 对于网络视频的影响呢，事实上是大多数网络视频的影响确实不大，但是搜狐的影响非常大。虽然这个搜狐是，这一点是事实，就是看在整个搜狐视频上的受众分布来说，看美剧的是少数，这没有错，但是美剧的广告价值特别高，因为它的受众人群高端，就这100万人和那100万人，这个其实商业价值完全不一样的，丢失了这个商业价值高的100万人，对它的收入的影响是蛮大的。但是你要对其他的事情来说，比方说像腾讯啊、优酷、土豆啊，影响确实不是太大，包括热视啊什么，搜狐影响非常大。那么从竞争格，但是搜狐其实早就开始也在做为这些事情做一些准备吧，就是说都开始做一些所谓的自制剧啊，做一些个人秀啊，将来用这种方式来获取更多的受众。那么这个问题其实他们同样也有一把达摩克斯剑，就是他要不要线上 公 播。 要 不要先审后播？从政策的角度来说，有可能会存在这种可能。总局会提出说，你就算做自制剧、做个人秀、做什么，都要先审后播。其实今天这个广电总局的政策是针对美剧的。我们从政治上的解读来说，就是保卫什么意识形态安全啊什么。但是这种解读，我觉得有点政治化。它其实更多的是商业的考虑，这种商业的考虑说白了就是，为国内的国有的电视台提供一些竞争上的便利。当然，为他们提供竞争上便利，你说到底还是政治上考虑，就是说，这个国有的媒体嘛，总归是比较好，就自己的儿子嘛，那网络视频啊什么都有外资的成分。但是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是它更多是出于商业上考虑，所以自制剧，所以所谓的个人秀。他就算好像也和政治的意识形态离得比较远，但我觉得也有可能会有这一天，总局会说，都先拿过来审再说。 但是你感觉这是逆潮流的呀？就你说你再给电视台更多的便利，那又怎么样呢？你说现在的主流的人群他是越来越不看电视的，除非你把这些电视节目全部给搬到网上去。您觉得如果真的是纯粹从商业考虑来做出这样的一个决策的话，他实现最初的这种目标希望有多大？ 应该是说他是给电视台这些传统媒体进行竞争提供一个时间上的腾挪的可能。就是说你他的出发，我个人的判断出发点是说给你们几年时间，因为现在其实虽然网络视频也不断在增加，但是电视台受众的基本盘还是比较大的啊，尤其是我们针对一些稍微不太发达的地方，电视受众还是群体还是蛮大的。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趋势，将来我可以看电视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么如果在这几年当中我给你这样一个时间，从制度的角度来说，你的竞争的实力好像比网络视频更加强一点啊，或者说是有政策上的便利，那么你这几年时间就给你一个缓冲。今天呢所有的电视台也在做互联网，对吧？也在做一些数字啊，这个比如说移动视频的 APP 啊，就是数字的东西。那么如果说这几年你能够利用好，那就不会，因为你要知道中国这个传统媒体可能他们一直认为他们当时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就是说在2000年的时候，互联网网站像新浪搜狐什么刚刚起来，但是那时候报业其实也就是做网站了，其实中国最早做网站的不是新浪搜狐，是报业。但是很快的你看到在这10年当中，互联网公司已经基本上把所有的报业都打败了。他们可能会觉得我当时政策上没有提供一定的倾斜或者一定的什么东西， 可能是这样的想法。那么今天的电视台我就提供一些东西给你们，有那么两三年的时间去缓冲。 嗯， 但谁都知道这个看电视的人会越来越少。 好，刚才魏教授呢，魏武辉教授已经从这个播出平台方面哈，给我们对政策去做了一个商业方面的解读。其实我们在想，除了播出平台以外，它的播出内容才是一种竞争的关系。可能我们下一环节呢可能会聊，真的是为了国产剧的这个兴起呢，还是为了大繁荣大发展的一种文化的一种现象呢？我们稍后继续。好，刚才我们在第一趴的时候听到魏武辉教授啊给我们做的一个关于政策方面的解读，但是他是以商业角度的方式来解读啊。我刚才听完之后呢，作为一个美剧迷或日剧迷啊，我觉得我不会选择看电视，因为电视的话只能看一集，它不可能连续播放，而在网络上呢就是连续播放的，那样看起来会更爽一些，真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传统的电视台的受众跟网络点播剧的受众完全是不一样的群体，他们之间没有正面的竞争，所以如果从行业的商业角度解读的话，我觉得不能够说服我。 我觉得他讲的很 make sense 啊，就是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会从那样一个角度出发。 嗯， 其实你现在看网上吐槽，大家一会觉得这就是政治审查嘛，说什么你看又开始闭关锁国了，这又是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局域网，你看我们其实跟身在朝鲜差不多。但其实你如果是撇开所谓的这个政治层面方面的考虑的话，它涉及的它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嘛。我觉得更加让我说得通的那个道理不是它所谓的政治那些敏感程度，因为你现在不管是上传什么样的内容，是自制也好还是你去外面引进也好，它都会经过一个自我审查的一个过程。而且据我所知，就是不管是哪个网站的工作人员，他们是有一个所谓高素质的从业人员，就他们那支队伍是有过非常这个专业化的训练，就是告诉大家什么东西是不能出，什么东西是可以出的。 其实我觉得 他们这是承担着很大的一个所谓的政治风险。但你现在魏老师刚才讲那个道理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所谓的重新起牌，它就是给那些以前让你觉得应该是获得最大头的那些商业效益的地方台或者电视台们，让他们有一个缓冲的时间。比如说刚才小磊讲的或者你讲的，我不去看网站的，不去看电视的那些节目，因为他根本没法放到网上让我去重播去点 播 嘛，没法点播。但是这个并不是很难做到的，你像现在芒果 TV 弄什么爸爸去哪儿，从前不是爸爸去哪儿都是卖给什么优酷啊，就类似于这种网站，让你们可以去网站点播。人家现在发现我是内容的生产者，就是最核心的生产的那些最亮眼的部分是我自己生产的，我干嘛去把最能够带动广告效应的去转手送给别人。 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它是直播的呀。 不是，他现在就直接弄一个芒果 TV， 就是把他的那些内容全部是放到自己弄一个网站。 他是有自己品牌效应 吗？没错，就是说 自己网站吗？ 如果说以后有这几年的时间的话，大家以后已经是意识到有这样一个趋势的话，为什么不能自己去做呢？ 但是我觉得 核心的内容的 话，这个趋势其实传统的媒体早就意识到了，而且现在很多的传统的电视台也已经早就几年之前就已经在网上可以看这种点播的了。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事情不能光光从这个行业发展的角度来解读。虽然说我不愿意什么事儿都上纲上线到政治层面哈，但我真的觉得这次这件事情不能孤立的来看。其实我们可以跟最近发生的好多事情，可以有微信十条管控，有电视盒子，还有今年一月份说的这个自制剧和微电影必须要有制作许可证，你不能自己做了就播放在网上播，还有前一段的这个美剧下架。所以我觉得其实官方还是在于他想 因为现在这个互联网的视频的受众面和影响力越来越大， 嗯， 所以他一定要加强对互联网的内容的监管， 嗯， 这是他最根本的， 从来没有放弃过监管的其实。 但是现以前其实互联网，相对来说是一个比传统媒体受到的监管更小一些。就比如说，我们可以不用通过某些官方的审查，或者没有许可证，就可以把一些内容放在互联网上播。但是这一届的这个领导层主政之后，你看他第一是明显收紧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管控，包括传统媒体的，第二方面就是在互联网的传播方式和内容的管控上动作频频，而且我觉得哈，就是对习大大来说，他真的是把文化传媒领域的管控放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上， 这个我同意。 对，对，你看那个有一点说的有点枯燥哈，就是说你看这个习大大上台之后成立的中央全面深化领导改革领导小组，这个是本届领导层施政的核心的决策机构，它一共下边有六个小组，其中的一个就是文化体制改革小组，而且呢我觉得这一次这个管控的动作也是有一定的背景的，就是不久之前这个领导小组呢开了第四次会议，出了一个叫做推动这个传统媒体跟新兴媒体这个融合发展的一个意见，这个意见其实也是这次这个动作的一个背景所在。而且我为什么觉得说非常把这个文化领域的管控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呢，因为这个小组之前一共开过三次会，第一次是关于这个财税体制改革是焦点，第二次是户籍制度改革，第三次是司法体制改革，第四次就是八月份不久之前开的这个会就放在了文化传媒领域，它已经完全高出了普通的这个国际民生的领域， 新 的 一个 对，所以我觉得第一还是有一定的意识形态领域的这个考虑，第二也是习近平一直在各个场合提出的要文化自信，所以 这个我觉得也说得通。你知道我看完这些所有的资料哈，我也有一个印象，我说现在中国是不是想要走一个所谓韩国在走的道路， 是 就是你想韩国他们就是所谓的进行本土文化工业产业的一个保护的政策，才让他近些年的什么电影啊什么电视剧啊，有人都觉得他是一股逆流的好莱坞的一个新势力，就是说他的这个文化的为什么现在发展的这么快，是背后有很多的政策保护方面的原因的话，就如果是从刚才小磊那个逻辑上，就是说我先把国外的给你挡住， 那我不是那个 再发挥国内的 这种我你看，如果是我们从看现在的这个他一个政策，因为你非常直接的嘛，你至少不可能是跟从前的非常同步的来看这些所谓的剧，它要经历什么时间，就是前一年要报批，就你要弄多少数量的，就这些它会产生的直接的效果，就是说有一部分的或者很大部分的这些境外剧它是被挡在国门之外的，是不是这个时间的形成一个时间差之后呢，它会用来就是培养国内的工业，培养国内的观众，然后让大家是慢慢的对国产剧是越来越有信心和兴趣，因为你境外剧没有那么方便的看，那你势必还要满足身为讲的满足日益增长的人群众文化的需求，那怎么办呢，你必须得找点东西看是吧，就是这、就是不是这么一个逻辑，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个政策的副产品，但绝对不是它的主要目的，主要目的还是对互联网的管控，我要保证所有东西都在我的控制之下。 小磊说的其实我觉得对互联网的管控其实一直都有，而且呢我 之前是 之前一直说倡导绿色网络，其实在今年的三月份开始的时候也是在这个绿色网络的这个过程当中到四月进行了一个这个清理的活动，那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一直在进行，只是说最近呢可能原来 你看微博做大了，打击微博大 V， 后来又控制互联网的造谣传谣，这都是一系列的动作，不能分开来看的。 对，有的网友就说啊，可能是收紧了，可能是给境外剧戴上了一个紧箍咒，到底是这样吗？我们来听听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中国明星导师齐世龙先生他的解读。视频网站需要像电视台一样采取一样的境外电视剧的审批程序，有的人说他是支持国产剧，你认同吗？ 我认为支持国产剧这种因素肯定有，而且没有什么不对的，我觉得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自己的民族的自己的本土的东西，实际上对于其他的干扰和外来的东西是要有一个比例的限制，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管理，换句话说，我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对于一些个意识形态的东西进行一定的管理，我认为不管哪个国家都是需要的。 像韩国或是日本，它也是有这样的类似的法令，比如说《来自星星的你》就很火啊，在中国都播了特别特别火，但是在日本呢就被禁播的。他们是考虑到这个国产电视剧，那我们现在好像外剧一进来之后，的确会打压的比较严重哈，收视率一下下滑。你的国产剧的现状是怎样的？ 中国的电视剧现在不是说不繁荣， 嗯， 中国的电视剧现在已经达到了相当繁荣的程度， 嗯， 主要的就是电视剧的质量， 嗯， 有时候还不够精致，还显得比较粗糙。甚至有很多呢胡编乱造的，有很多呢相互抄袭的，所以嘛，就给人感觉到老百姓在看的过程中嘛，由于看的人的层次也不同，他们对于电视剧的要求也不一样。比如国产电视剧我也看过很多， 嗯， 但是我认为有相当的国产电视剧还没有完全进入到审美层次里， 嗯， 更多的只满足于比如说是属于艺术的刺激， 嗯， 或者是艺术的未知。所以什么叫艺术刺激，就有的很强烈，打呀闹啊烧啊杀呀， 嗯， 就给你感觉到刺激性很强， 是， 但其实它的内涵很少， 嗯， 就是年轻人需要可能刺激性更强的，可能中年老年需要更深度的，或者是更另外一种风格，这涉及到艺术多样化和艺术风格化的问题， 嗯， 我认为呢艺术呢可以有多种多样的，但是就其普遍的电视剧水平，我认为我们的水平还不够高， 嗯， 还不够理想。当然国外我也看了很多， 嗯， 国外的电视剧和电影也不是个个都好的， 嗯， 也分上中下三等， 嗯， 优秀的电影，比如说它电影来说真正流传很久很好的电影，到今天依然有魅力的那样的电影影片，在国外在西方也不是非常多的， 嗯， 也是有数的。那么有大多数的也很可能你都看不下去，你也觉得没意思， 嗯， 但是呢我觉得但总体来说他们在艺术上可能因为他们搞的时间长，或者有种种的经济状况， 嗯， 发达状况，所以他们搞的可能会效果呢会更好一点，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呢，我认为我们如何吸收所有好东西为我们所用， 嗯， 我认为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东西，因此我不主张闭塞，我认为还是要改革开放， 嗯， 开放呢，而且开放呢是越开放越开放的好， 嗯， 而不是大量的泛滥， 嗯， 不是用国外的都好将我东西全部都代替， 嗯， 不是的。就像我认为我们吸收外国的很多东西是好的， 是， 但我认为我们国家有一点民族自卑的东西， 嗯， 别人一走进商场以后连中国字都没有，全部都是外文，以致就是像进了外国商场一样，中国人到中国商场里居然间还要问人家你商场是怎么回事， 嗯， 写的全是英文字母， 嗯， 我觉得这种做法就像我们电视剧文化市场开放，也不是所有的外国的一块一律涌进淹没了我们本土的东西， 嗯， 我认为这是绝对是民族自卑的感觉，无限制的在网上泛滥，最后影响我们的很多不应该看到这些人的年龄层次的这个受众， 嗯， 因此呢在影片上来说我认为国家应该实行分级制，这是我的一种看法， 嗯， 那么在网络上分级就很困难了，那么就需要有关的行政部门加以一定的制约， 嗯， 来保护我们的欣赏者，我认为也是必要的， 嗯， 但是如果不开放不去向人学习就固步自封也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的很多电视剧的的确确质量很差，优秀的文化遗产不属于哪一个地区， 嗯， 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别，它应该说是属于全人类的， 嗯，好，刚才我们听到齐石龙教授他对这个政策的一种解读，他觉得现在国内电视剧的现状并不是非常理想，也是代表着一种民族的自信的感觉。那我们现在也从这个国产剧的形式以及目前没有分级的情况来做了一个对比哈，就是限制境外剧到底好不好，会不会让我们这些美剧迷日剧迷真的是跟这些美剧日剧没有缘分了。三地化新闻稍后继续。 You radio More Than Radio。 欢迎收听凤凰 U Radio 综合台的三地化新闻，我是盛伟， 我是樊素， 我是小磊。 刚才其实我们听了齐世龙教授的他的连线哈，我们感觉到其实他对于国内电视剧的现状并不是表示很乐观的状态哈。就现在国内电视剧可能目前的， 我觉得齐老师实在是太客气了，不是不乐观，是非常糟糕。 就是真的是如果看不了美剧，我觉得像我们这些追美剧的人也不会去看国产剧的，太雷人了，真的是。 没有，我记得最先你要说的雷人的话，我想到那个我会把一起去看流星雨会念成一起去看雷阵雨。我会这样念了，因为我就 你看了吗那个？ 我就看了一个镜头，我就觉得没有意义，太没有意义了，就浪费时间浪费青春。 现在看国产剧的可能主要还是四五十岁的或者退休了的大爷大妈吧，或者是一些就是像 你别说我反正我妈是挺爱看的， 我觉得是不看。 我妈像那种就是我觉得可能我不大喜欢看那种就是类似于啊就是打仗的戏，她会觉得特别 抗日剧特别火。 对抗日剧她觉得特别过瘾， 说两只手就把鬼子撕成两半了。 我就问我妈说你看这有什么意思吗，她说我就觉得打起来挺爽的。 是不是为了消磨时间呀、 你有没有试过让你妈看什么美剧之类的，日剧韩剧？ 我让 韩剧，我觉得有可能。 韩剧我妈倒是看过，但是如果说 有一些题材还是喜欢看的， 对，她会喜欢看，因为那个节奏会比较慢。但如果美剧和日剧的话，节奏可能会稍微快了一些，她看起来会反应。 美剧可能你真的需要有一定的西方文化的了解的基础才看得懂，要不然你都不知道它为什么好笑。 而且我们看的是英文版的，其实她听那个也会很奇怪，有些人。 翻译过来，我觉得他们也不看的。真的，你说你看《乡村爱情》那些人。他那个地域文化可能真的跟欧美文化还是不一样，他不会喜欢那些东西的。 是， 但是问题在于哈，你说有人喜欢看这个美剧，也有人喜欢看国产剧，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国产剧都烂，不是每年他都有一个什么金鹰节啊之类的，不是还会评选吗？ 是， 就是你也能看得出，你只要制作精良，或者说呢，这个有一定的艺术的水准，就是接地气儿的， 对， 他如果是花时间花心思去给你好好耕耘的话，还是能够有一些好的作品出来，这个不是这个完全没可能。 其实你说要好的剧啊，像我觉得有印象的也有一些。比如说《士兵突击》，或者说《奋斗》这样的戏，或者 这只有中 国人都拍得出来。北京爱情故事，就因为它比较符合我们的审美，跟这一代人的这种成长价值观，或者他成长对有共鸣，很强烈。 但问题现在就是国产剧太急功近利，所以制作上非常的粗糙，就没有人会花心思去耕耘，在剧本上做一些功夫。我看到说那个《大长今》的编剧，他说他提前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专门去学习韩国古代的宫廷礼仪，还有医学。然后你再看《生活大爆炸》，我特别喜欢这一部哈，他的那个比如希尔多，他的背景是个物理学家，他女朋友是个神经科学家，但你看到他的对白相关的内容非常专业，这个编剧真的是懂这个领域去学习才写的。但我觉得中国要做的话绝对不会。 其实你说这个 历史都是现编的， 对，你说这个就他的里面的很懂哈，很懂编剧。其实我会发现 要花心思， 有人其实也吐槽这个事情，说假如说生活大爆炸在央视这个付费频道去播出来之后呢，可能会这个中文配音之后，当时我就想，他讲原来里面是那个敲门，咚咚咚 ，Penny， 咚咚咚 ，Penny， 咚咚咚 ，Penny， 但是你等会儿可能变成了咚咚。佩妮，东东佩妮，东东佩妮，你在干什么？ 找不到感觉了是吧？ 对，就是我觉得会一下子回到那种感觉。我昨天还在想，就是配音到底离我们到底会拉近距离还是拉远了距离？我们也在想这个问题。就是你会发现，其实如果说这些境外剧，真的是引进了之后，到一些电视台来播出，就第一部分他们说的电视台的那种平等竞争的话，那就会发现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问题，就是它可能会出现一个，就是你的这个能否接受这个配音哈，就是、这个、 不过现在也不知道，就是它只是政策这么一说，你也不知道它以后要引进的话它是怎么样引进方式，而且这些改起来它也简单。你说你随便去多采访做一些 很初步的市场调查，大家的口味是非常明显的，那你能原汁原味就尽量的原汁原味嘛。所以这个方面其实还是给电视台，他们也是尽管如果啊，我是很掰魏老师刚才分析那一套，如果是给了他一定的时间让你去缓冲，想想怎么样的策略，但是你想你怎么样去定义你的人群，因为如果是现在作为电视台的受众来说的话，你跟在网络上的受众，对，你受众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你用一个什么样的策略来吸你的这个观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真的政府这个行政的手段还是不要伸得太远哈，你就是让这个市场竞争才能促进良性发展。 对， 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即使是说从商业领域考虑，商业的角度考虑，给那些电视台一些缓冲的机会，但真的国产剧如果你不真正正视自己的问题，你不去创新，不提高整体的制作水平的话，那真的永远扶不起的阿斗。我觉得我们永远不会去看那些粗制滥作的国产剧。 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扶起来啊，但是我们关心的问题是，如果说有这个30%的量的话，它能否通过是我更关心的问题。那我们其实今天也 就刚才樊素也在提到韩国的这个产业的问题， 是 他说因为韩国政府的这个文化的政策的保护，其实我倒觉得是一个政策的支持。他一开始韩国的文化产业也是在模仿欧美， 是， 但是后来他们就改变了这个策略，发展起来之后就有文化的创新，非常的繁荣。你看后来这个韩流简直是横扫亚太，对他国家的这个国家形象、旅游产业、外贸经济，甚至还有民间外交，整个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哎，你说到这个韩流，他好，我们先还有一位嘉宾要出来说话， 没错。其实刚才我们聊到就是关于这个审查的问题啊，我们就关心到底这个审查机制有没有多严格。其实 我 们一直在 说这个， 对， 就是 一直在揣度啊。 当时有一定的历史时期，就是废除了审查制度，所以它之后雨后春笋一般，现在才能看到非常繁荣的一个发展局面。先来听听这位嘉宾是怎么说的。 好，我们这位嘉宾是中国电影人啊，陈大伟先生。境外剧通过审批的难度大吗？ 是这样，我觉得这个难度的问题啊，现在其实大家都不明确，因为首先第一点，没有第一家这样的企业现在有顺利的拿到过这个许可证，这个还在大家的一个预计之中。然后第二点呢，由于这两年在国内比较流行的境外剧，我们以美剧做个例子啊，大多数我个人认为可能在意识形态上可能会有一些出入。所以现在说这个拿的难度是高还是低呢，我觉得没办法一下就能下一个结论。但是预估起来呢，我觉得有一些比较受欢迎的美剧，可能拿到许可证的话会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呢，这个也看国内的发行方式怎么去运作。 那它会不会存在一些比如说删减就可以通过审批？ 是这样，原则上来说呢，通过删减的话是可以在审批的那个环节省掉一些麻烦的，可能你原来过不了，但是你一删减呢你确实是过了。但是呢这个又涉及到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是你因为审批去迎合要求删减了之后，这部戏它的精彩程度会不会受很大的影响，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国内的这些发行方一般在收购境外剧的时候，可能美国那边的制片方，我们就以美国举例子，他会有一个删减上的要求，就是我买了你的片子，我愿意怎么剪就怎么剪，我其实在删减方面也是有我的权利限制的。这两个问题会造成删减上一些麻烦，如果这两个问题出现的话。 如果说他审批不过，他有资格去审批吗？第二次 是这样，如果第一次审批不过的话，按我们以前的惯例啊，你第二次再提交的时候一定要做出相应的一些改变， 就得删掉， 本身审批部门也会下放一些意见告诉你应该怎么怎么去做，当然这些意见可能并不是那么具体，但是你这个改变第二次再审批的时候一定是要有的，如果说没有改变的话，只是一次一次来，那一次一次其实都过不了。 说境外剧的审批它可能有一个时间的限制跨度，如果播出不了或是没有按时的播出，那美剧迷或日剧迷他会不会就选择盗版？ 这个只能说有很大的可能性。因为我们是从近几年开始才有我们的比如说视频网站啊，然后开始大规模的去美国去境外去购买各种电视剧和电影的版权。但是呢在这几年之前， 我们能看到的境外剧其实一点也不少， 嗯， 就是说还有大量的可能不是那么合法的渠道能让国内的这些爱好者们，比如说下载啊，比如说传播啊，能让他们看到这些境外剧的。 嗯， 所以说如果说审批上有问题，我们的正规的视频网站它可能在收购这些视频版权方面它会有一些顾虑，造成这个量的降低的话，那我觉得网络下载的量会起来。 现在可能像生活大爆炸它会放到央视付费频道里面播出，它的一种渠道是付费，那当然在视频网站上你会觉得未来也是付费的吗？ 我觉得是这样。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国内的观众啊需要更新一个意识。 嗯， 可能我们之前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吃免费的午餐已经吃习惯了。 嗯， 所以现在会觉得啊，你让我看个电视剧我还得花钱，这个心理上过不去。 嗯， 但是实际上来说这一关是必须要过去的。这一关过去只有两个方式，第一呢，要么你就忍受广告。 嗯， 比如说我们在公共卫视在公共平台上播出的这些影视剧，那我们平时在看一些我们国内的几大卫视在播的一些热播电视剧国产剧的时候，那之前中间还有插播广告，现在一头一尾的广告，那也是你必须要忍的。 是 因为它播出平台它也要它的营收，它不可能说赔钱来做这个事儿，对吧？ 嗯， 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要去学会以后在视频网站上包括在一些其他的播出平台可能要忍受广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更新自己的观念。 嗯， 其实对于文化产品来说，它也不是没有成本的，而且以后的文化产品做得越好，其实它的投资成本越大。 嗯， 那对于观众来说，其实我觉得付费来收看这些影视剧其实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 嗯， 当然如果能通过广告的方式化解，这个大家谁都愿意看见，这是最好的一种结果。 是， 但是如果说它播出平台它没有办法通过广告的方式来化解这一部分成本，那我觉得付费播出其实是非常合理的。 好，刚才陈大伟先生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读哈。当然我们这里面有一些问题啊，就是他解读里面说了，如果说第一次审批不过的话，需要这个不断的去再次的审批啊。他也做了一个关于审核方面的具体的一种诠释，这些美剧迷日剧迷对于这样一个事件到底是怎么想的，稍后继续。欢迎回来，三 D 花新闻，我是盛伟， 我是樊素， 我是小磊。 嗯，刚才我们听到陈大伟先生对这个收费哈做了一个解读，他觉得其实我们应该扭转自己的意识啊，觉得应该对得起这份文化产品，应该去接受收费的习惯。 嗯，我觉得这个说起来是非常的理想，但是实现起来在中国太难了。 嗯， 咱们从小的就是吃惯了免费的午餐， 是 你什么时候跟我收钱我基本上就是不会再买。那个其实这次你说直接的影响，大家会觉得我从前在那些网站上我也是看不了的。 嗯， 那你说在大学里面咱们就有各种不同的方法。有人已经在网上贴出了什么这种贴士啊，就如果大家在网站上看不了这怎么办啊 ？BT 呀，啊，什么迅雷啊，就各种你想得到的， 啊， 对，你想到的从前的那种比较原始的， 是 其实就是盗版的方式，它一定会层出不穷。 中国伟大的网民绝对有招看免费的。 所以你配套的有没有一些这方面的监管措施？ 嗯， 你说你把这些本来人家是有版权的放在网站上，可以说是合法合情合理的来播放，你把它给掐了之后，另外一只手是不是在 反盗版方面你可以有更加多的作为。如果最后导致就是我正当的渠道也看不了，我盗版的渠道也看不了，只能咱们人民群众自己买单。所以这时候大家有没有做好这样一个办法？但是似乎只有在中国你看什么都是这么轻易，这么的方便，这么的免费。你说在美国 都是， 我印象当中你从来不会说你看任何东西你是就像中国这样好完全不用付出任何代价，是不是？ 但是我倒觉得这个盈利模式其实也不一定只是说要用户买单，你看剧就要付钱。之前像搜狐这些网站，他们也是通过正规的渠道去买了外国的版权， 没错， 对，广告商来付钱， 对，贴广告啊这些别的盈利模式。那如果现在你真的是把这个正规的正版的渠道给掐了，其实我们已经习惯看正版了，因为第一它这个 画质好， 画质好， 翻译的质量比较高，又是合法的嘛。如果真的掐了，我觉得你中国人的这个传统啊，他肯定还是会找各种手段去下载盗版的，那反倒是影响了这个互联网好不容易形成的一个好的环境。 其实刚才大伟聊到两点啊，就是说如果要么贴片，要么呢你就是当会员那种呢，就是通过去购买的方式。其实我们现在发现，其实贴片广告现在已经兴起来，就是我们要忍受这种很长的广告才能去看这样的一个正版的一个片子。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不管怎么样吧，哪怕付钱了，我们是否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片子，这个是关键。 但其实真的是你放开市场竞争的话，我觉得可能还会有更多创新的盈利模式出来。另外反正我这次我看不到到底这里边是谁是赢家呀，我就觉得说你政府什么都想管，你真的让中国的老百姓，你说你第一你做不到像朝鲜那样真正的管的意识形态严丝合缝，那你既然管不了这样的话，你避免不了西方所谓的文化渗透。 是， 那如果说新一代的人满脑子都是中国的这种意识形态和文化，精神世界空空如也，你没有创造力，你怎么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你去跟别人竞争呢？你不明白别人的外国人的做事逻辑，不明白他们的文化习俗，是不是？ 但这里面就存在一个到底本土文化是否应该去崛起的一个问题。现在中国其实也在， 你的文化体现在哪里呢？ 其实现在中国你会发现另外一个我要说的远了一点的话，就是你没发现现在高考的英语的分数就已经下降了吗？ 所以这些方面哈，大家这个统筹起来一起想的话，你会觉得它中间会有一个巨大的矛盾。就有些东西你是完全不能用现实和潮流来解释的。如果你单单从监管方面来说，至少你会觉得就是监管者他一直是跑在所谓的市场化的后面的。 对， 就市场它已经是人家已经是有形成一套商业模式了，你过来捣乱的，你根本不是说我来扶持这个产业更大的发展，让整个行业更加的蓬勃，你是让他你先别跑这么快，咱等等等等，后面后进者他根本逻辑上就是错误的。但是你现在一切行政当道的话，或者我手上即使我有智慧，我有人力，我有能力，可是我没有行政权力， 对， 我一切都是必须得看着你上面那个棒子往哪指，然后我在下面我开始紧张的调整。那现在我们看到时间上来，它是2014年的4月份吧，2015年的4月份它才开始启动这个新的政策。所以他说你看我都给了你8个月时间了，你都可以慢慢调整了八个月。你看你们这么聪明，一定是有办法。 其实我们想从2014年的4月份到2014年的9月份，再到明年的2015年的4月份，其实我想这样来说，其实在2015年的4月1号正好是一个愚人节，到底愚人节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一种变化呢？我们这个是最关心的。但是我们现在一份解读，其实并不代表一种究竟的结果。其实我们不能盖棺去定论，到底是这个政策的影响是怎样的，以及审查机制到底是多严格。也许未来在明年的愚人节它并不是很严格，也许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自己的喜欢的美剧，到底是怎样的。 总之剩下来八个月 我们去看， 占领全球市场，真正 剩下八个月大家且看且珍惜吧。好，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3D画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小磊， 明天见。